活麻辣烫，越听越有味儿。 哟，张哥，最近跟哪儿发财呢？ 哎呦，最近手头倍儿紧，这四九城里跑贷款啊，腿儿都磨短了。 您早言语啊，打5688-49，贷款代办服务就上摩尔龙啊，房产、汽车都能贷，还有无抵押信用贷款，贷款成功才收钱。 哟呵，摩尔龙电话是多少啊？ 5688-49。 贷款代办服务就上摩尔龙旗下易贷网，服务热线5688-49，摩尔龙。 抗日英雄王二小是历史上的真实人物，还是众多小英雄的群体形象？ 所以说这个形象，他既不是山东的，也不是陕北的啊，也可能不是河南的，不是辽西的，因为每一个地方都会有这样的好孩子。 每天日理万机的国家领导人，对于家乡又有着怎样的情怀？ 总之当时他就说了一句话啊，回到这里就等于回到家了，请代我向家乡人民问好。 揭开尘封的旧事，闻听历史与回忆，欢迎收听旧闻节目《往事》。 第18集，每个时代都会产生出相应的伟人，如果没有这样的人物，时代就会把他们创造出来。一路烟尘滚滚而来，南京守将曹良臣急忙赶到城墙上，只见那一路滚滚的黄沙，急忙下城与鲁达花贺福进行商议。鲁达花贺福虽然为元朝的文臣，但是熟读兵书，襟怀坦荡，忠爽义气，对于同族的腐败官员也经常是痛心疾首。现在得知朱元璋反贼正在南门外安营扎寨，还亲自率领千余人远处眺望，虽然知道自己无力回天，但还是抱定拼死到底的勇气。曹良臣说道： 反贼朱元璋去太平城攻陈仙也，势如破竹，而今已3倍于我军扎寨南城，待他们准备就绪前来攻城，恐怕凶多吉少啊。 鲁达花贺福说： 将军何出此言，我守军足有40000，反贼也就3倍于我，兵书有曰，5倍于敌方可攻城，只要我们坚守城池，反贼又奈我何？ 曹良臣说： 大人有所不知啊，军战杀伐在士气，不在兵多少，如今东西南北大元朝军队都在溃败，我军斗志衰竭，士气不旺啊，而反贼一路北上节节胜利，士气空前，可以以一当十啊。 这些道理鲁达花贺福当然知道，可是事已至此啊，难道我们只有坐以待毙吗？他转动着眼珠子，开始想办法。 孙子曰：兵者诡道也，攻其不备，出其不意，定能克敌制胜。如今反贼一路攻来，节节胜利，而如今他们疲惫异常，今日安营扎寨忙活一天，我想他们一定会明天来攻城，绝不会去想如何防反， 如果我们趁此良机，大胆的倾巢出兵夜袭，一来斩杀反贼一万两万，烧其军营；二来灭其斗志，壮我军威。想到这里，鲁达华和福下定一个夜袭的决心。曹良臣听了，过了良久，说道：“大人，看来也只能如此，就让我率兵前去，你亲自上城，督促守军。”鲁达华和福感动地说：“危难之时方见忠良，只是反贼朱元璋诡计多端，且手下有勇有谋的将士不少，将军此举可要谨慎呐。”在曹良臣等商议的时候啊，朱元璋率众将领回到刚搭好的帅营里，在帅椅上一坐，然后说：“刚才我们看着南京城，确实是一个好地方啊，有了它，我们便可成大业。可是我军只有12万，而守军却有4万，而且啊，鲁达华和福与曹良臣都是元朝一流的文臣武将，不但对朝廷忠心耿耿，而且也是有谋略之人。要想夺取南京，大家可要细细谋划，方可万无一失。”李文忠说：“元帅，南京守军既然有4万之众，鲁达华贺福与曹良臣既忠心又有谋略，会不会坐困受斗，趁我军立足未稳，今夜前来偷袭啊？”说完又看着朱元璋。其实朱元璋已经料到这一点，而今看到李文忠也有此想法，不由得非常高兴。这个李文忠自打北上以来，他过关斩将，屡建奇功，今后是可以当大任的。这么想着，只是不知道其他人对此有何看法，于是又问：“诸位将领有何看法呀？”徐达与常遇春点头。朱元璋用眼光扫视着冯国胜。冯国胜说：“李先锋说的极是，依我之见，今天午夜之后，鲁达花赫福必然会率领军士来袭，相信元帅早已在考虑如何应对之事。”朱元璋说：“如何应对鲁达花赫福的偷袭，还是要请各位发表看法。”朱元璋把要讨论的问题又向前推进一步。胡大海说：“请元帅给我10000人马，埋伏于营上之前，援兵一旦来，拦住截杀，援军无论多少，知道我有防备，必然败退，我军乘势追杀，一定可以伤其大半。”汤和说：“援军夜袭，志在必得，出动一定不少，以末将之间可能会有其一半的兵马，如果能围而歼之，灭其有生力量，来日攻城时定会减少许多麻烦。”常遇春又说：“我很赞成汤将军看法，敌人出动人马一定有10000多人，我军必须出动5万，10000人埋伏于城下，等候敌人出来，便封锁城门，阻止敌人出城救援。另外有4万，四面埋伏，等敌人入包围圈，然后将其歼灭。”听着将军们的想法，一个比一个更高明。朱元璋并不满足。这时，在几位将军的启发下， 他自己的心里已经朦胧地产生一个好想法，但还不是很清楚，因此呢，不想说出来。他看了看冯国生，又看了看徐达，因为他知道，这一直金口未开的两人一定有更好的想法。徐达说：“ 众将军的分析很有道理，给我启发很大呀。我们今天夜里应该全军出动，以待袭兵，设下埋伏，围而不攻，逼迫其投降。这样不但削弱守城敌兵一半，又可多出四倍于敌的兵力来攻城。如果能如此，那么南京唾手可得。”“ 好，好啊！” 朱元璋大为高兴。徐达这么一说，他刚才的朦胧也变得明白起来，心里对徐达更多了一份信任，心想：诸位将领如此迅速成才，南京已经是囊中之物。于是决定让冯国胜坐镇军营，自己率主力正面迎敌，命令胡大海、邓有德、穆英率领兵马10000人埋伏于城外，等待夜袭，负责封锁城门，阻击援军。常遇春、汤和率兵20000从左面包围，李文忠、郭英率兵20000从右面包围，徐达、丁德兴率兵30000从后侧切断退路。午夜时分，曹良臣点足15000兵马悄悄出城了。鲁达花和福送到城外，他们怎么也料不到，这一切都被潜藏在城外的穆英和胡大海看得清清楚楚。穆英想趁此时将军事再靠近一些，然而胡大海不同意，他说：“莫慌，现在关键是不要让城头知道我们的动静，听到后面喊杀声响起，我们再冲过去也不迟。”曹良臣带领着援军在夜幕下向前挺进，距离南京城越来越远，离朱元璋大本营离得越来越近了。一路非常安静，曹良臣有点奇怪，想到派出的探子一个也不见回报，不由得全身一热，吩咐副将说：“ 快传令下去，暂停前进，原地待命。” 就在这时，有一位探子跑到曹良臣面前：“ 将军，将军，前面埋伏！” 探子话没说完就倒地死了。曹良臣翻过来一看，只见这探子的背后有一把匕首插得很深很深。曹良臣顿时全身冒汗，大声地喊：“ 快，快传我命令，后队做前队撤！” 可是此时已经来不及了，随着一支火箭射上天空，东西南北四面喊杀声响起，朱元璋的部下犹如从天而降的厉鬼，一队一队地冲杀过来。曹良臣率领的援军吓破了胆，再也没有勇气反抗了，一个劲儿地往里缩，一直缩到一处崖地里，再也缩不动了。朱元璋、常遇春、徐达、李文忠各率一队人马将其团团围住，高声呐喊：“取出鞑子，还我中华，丢下刀矛，都是中国人，一个不杀。”援军有些人啊，丢下武器。曹良臣看着大势已去呢， 自己再也没有回天之力，不由得仰天长叹一声，举起剑抹向自己的脖子。他的副将张克福见了，立即大声喊道： 曹良臣一死，我们降了吧。 15000援军除了自相践踏者死了几千人，其他人全都丢下武器了。第二天，朱元璋让人找来曹良臣的尸首，厚厚安葬，然后与冯国胜来到湘军营中，想好好的安慰这些湘军。他要鼓起他们的勇气，让他们打头阵去攻占南京城。结果发现这些湘军啊，一个一个诚惶诚恐的，惊魂不定。朱元璋很是担心，回到营里就跟冯国胜商量，说道：这样的部队怎么能去打仗啊？冯国胜说：我认为他们之所以这样，是因为对我们存有戒心，害怕我们随时会杀了他们，因为他们过去只要抓到义军，都是杀了完事。 哦，这可怎么办啊？我可是真心不想杀他们呢。 依我看，我们现在只有先增其给养，使之丰衣足食，以表示爱护，颁布条例给他们褒奖，以表示重用，然后再花些时间让他们信任。他们一旦信任我们，这才可能去替我们上阵杀敌啊。 可是攻城就在旦夕呀。 朱元璋眼睛望着前方沉思着，突然双眼一亮，左手向前猛力一挥，说： 既要他人信任，必得先信任人。有了生死考验，一切就好办了。我看就这么办。 他来到冯国胜面前耳语了一番，说出自己想法。冯国胜听了也瞪大了眼睛，他认为这办法好是好，只是风险太大了。见朱元璋执意要这么做，便坚决要求同往。傍晚时分，朱元璋与冯国胜来到湘军营里，给湘军的十几个头目讲了增旗给养、升降褒奖、一视同仁等有关事情，然后吩咐说： 我今晚与军师就睡在这里，你们现在都回自己军中，每人挑选30个勇士来给我们做保卫，倒是人人有赏。 张克福等人听了简直不敢相信自己的耳朵，一个个大惑不解，摇着脑袋离去了。不一会儿便带来500名健壮的勇士。朱元璋与冯国胜走上前迎接他们，说： 我与军师今晚就住在你们这里，还请你们像保卫曹良臣那样保卫我们呢。那曹良臣是一个忠义之人，只可惜啊，身在腐败透顶的元朝里，你们如今投奔小明王麾下，同我们一起去追求光明，前程一定远大呀。 说完与冯国胜入内，倒头就酣然大睡，一直到天亮了这才醒来。走出营外一看，只见张克福等人在外面站立着，泪流满面，见了朱元璋倒头便跪。这些援兵啊，当初投降也是为了保命，投降以后呢又担心遭到杀身之祸，一直是提心吊胆，如今见朱元璋这么信任，不由得感动的流泪了，一个个掏心掏肺，当场表明自己将死心塌地的跟着朱元璋，再也没有二心。 得到这个定心丸以后，朱元璋的心情也是非常高兴的，对冯国胜说：你这回啊，可要好好的行使亲军都指挥使之职啊，攻占南京一事可就交给你与徐达、常遇春当诸位将领了。冯国胜很不明白，这么关键时刻，朱元璋为何要他出面来指挥，他自己要干什么呢？再三追问下，朱元璋只是笑而不答。在朱元璋的一生里，能相信的人并不算很多，冯国胜就是其中一个。朱元璋不但相信他的才能，也相信他对自己的忠诚。他这次之所以要把打南京这么大的重任交给他，一方面是相信军师和徐达诸位将领能够拿下南京，而更为主要的是，这时的朱元璋不仅仅是想打下南京，而是想到将来如何来治理这个城市。南京是他朱元璋一路征战马上要占领的最大一个城市。对此朱元璋非常激动，也非常茫然，因为对于一个城市的治理，他差不多是一无所知的。他尽管从来没打过仗，结果竟然是鬼使神差一般将乞讨时的许多方法用上了，竟然是每每得手。而这一回，当他思考了这个城市将如何治理的时候，却茫然了。不过这已经难不倒他，经过这几年战争的磨练，他明白了一件事情：许多事情可以请别人来做，而请人这种事不能都像原来请冯国胜那样派个人就行。他认为得到冯国胜是天在帮他，但是他不能只等着天来帮他，还得自己更主动些，更努力些，去找些更有能耐的人。此时的朱元璋已经明显感觉到他需要更有能耐的人来帮忙，他应该亲自去做这件事情。 听众朋友，刚才您听到的是旧闻节目往事，欢迎您继续关注节目的更新。 沉默地看着你的手，是否我真的一无所有？明天的我又要到哪里停泊？多少人场景，多少回忆藏在我的眼里，遥远的你是否愿意为我轻轻点起一丝暖意？痛苦和美丽留给孤独的自己，未知的旋律又响起，是否我真的一无所有？

北京时间22点。